网易云音乐 Z 时代的有声社区，晋江文学城拉棉花糖的兔子原著，网易云音乐出品，有声书《兼职无常后我红了》。第48集，石玄疯狂挠头，还很犹豫。 不是，我能不能先了解一下？你们说你们有数十名仙家？ 真佛堂回复道：“ 对呀，仙家们是看不同的事，狐、黄、长、蟒、飞、五路人马俱全。” 石玄弱弱道。 我听说的怎么是狐黄白柳啊？ 甄福堂说：“ 您说的那是京城这边的四大仙家，我打东北来的，虽然大家同源，但是还是有点不同的，神职人员只有部分重叠。 出马也叫看香，出堂继承了香门文化和萨满文化，出马弟子聚集一堂人马，一般正经堂口至少有狐黄长蟒杯五路仙家，大堂子可能还有其他动物仙，属于杂仙。狐黄长蟒都好理解，杯指的就是鬼魂，杯王鬼仙。另外仙家们还要分部门，也就是四梁八柱，大家各有各的分工。比如有句话叫狐家开方，黄家跑道，长家采草，蟒家捣药。赤玄想想，试探道：“ 哦，那要是不灵，会退钱吗？我也是媒体行业的，可以曝光你们。” 甄福堂又抓紧道：“ 当然，建议您明天过来。等等，等等。”啊！ 过了一会儿，他才回来，一本正经的道。 哎呀，不好意思啊，暂时可能不能接待您了。刚刚堂上仙家示意，本地神灵有诏，称堂的黄仙去他们单位开会了，不知道哪天回来。 还没听完语音，石玄已经愤愤关上了微信。 看到没，骗子！ 他虽然迷信，但也不是这么好骗的。蓝河无语了。他欲言又止，那个胡大姑娘还真的在召集黄仙开会。蓝河也不可能把真话说出来，你接触的那个老仙儿是真有本事的，只做不知晓，先去把一瓶拿出来准备放生了。石玄拿着一只微单拍摄 vlog， 蓝河则抱着纸箱子，包里还装着玩具车，他要最后思考一下该怎么给依萍这个机会。张青佑和那天的司机助理都在，大家一起出了酒店。 哎，老何，你们要去哪儿啊？ 王茂就在大堂，看到他们插着腰喊道。王茂把仨人叫住，说起明天的拍摄注意事项，让他们提前准备着云云，又说觉得石玄状态好像不太对，眼看说个没停。蓝河把纸箱子一放，大堂里有不知哪个剧组的儿童演员在玩，穿着戏服，骑着一辆儿童车，忽然就大哭起来。这小孩哭还不常见吗？正在说话的人都没多加理会，蓝河一看，那小孩脚上居然趴着一只蜘蛛。他对蜘蛛有点阴影，当时也就顿了一下。就是这么会儿功夫，依萍居然从箱子里爬了出来，蜘蛛就从小孩脚上掉了下来，蹭蹭爬爬到他面前，依萍抓起蜘蛛塞进嘴里吃了。蓝河先是有点反胃，随即一想，这蜘蛛岂不是自己送死？他是被依萍诱惑过来的，依萍是馋了还是想帮人呢？蓝河一时有些犹豫，不过下一刻他就看到依萍哇一下把剩下半只蜘蛛吐了出来。这些天他在蓝河这里吃的都是干净的水果，有点不习惯这样的重口味吧。 哎，依萍跑出来了。 石玄说着嫌弃地躲开了一点，他还记得蓝河说刺猬身上病菌多， 刺猬不知所措。那小孩看到依萍比看到蜘蛛哭得更惨了，赶紧蹬车要掉头。蓝河摸着背包里的玩具车，忽然福至心灵，一下子领会到了机缘之说，含蓄地说了一句：小朋友，骑车小心点。哦，这车也算哦，剩下的就看依萍自己的了。只见捕捉到关键词的依萍在呆愣三秒之后，以不符合普通刺猬的敏捷动作冲了过去，趴在小孩轮前。小孩压根没注意到，马力十足的一路压了过去，压完才发现哇哇大哭的汽车跑开了。诗璇快哭了，起了一身鸡皮疙瘩。 依萍怎么又…… 刺猬也要哭了。算数，算数。他翻了个身，仰面朝上，能感觉到渡关之后整个不一样了。从此以后，他就再也不是一个胆小凡俗的刺猬了，而是具有道行的白门仙家，可以昂首挺胸告诉人们，白门百年之屈辱将从白无起洗刷。蓝河把纸箱子捡起来扣在了刺猬头上。哎，依萍啊，怎么老是碰瓷儿？白武没说什么。黑暗中他流下了一滴眼泪。从此我不再是胆小凡俗的刺猬，而是胆小神圣的仙家了。蓝河对诗璇他们说： 哎呀，我都怀疑依萍还是皮肤病，被太阳，所以老找东西压。 他一下又把氛围拉回来了，诗璇的眼泪也缩了回去。 我上次搜了，说刺猬眼神不好，高度近视。 张青又也探头看， 哎呦，这还好没压出个好歹来，那车和小孩算轻的啊。 王茂也是说不下去了，他发现诗璇的神色有异，准备回头找诗璇私底下聊。其他人带着依萍找了个偏僻无人之地，把他给放生了，并全程拍摄。诗璇边拍边感叹： 就是秃了点，不然画面多好。 蓝河和大家一起去吃了饭，才再次回房间。进门一开灯，就看到一个少年站在屋内，一头棕色短发，眼睛也是相同的棕色，体型高大，穿着黑色大褂，戴了副金丝眼镜，清秀的眉眼间透着紧张。蓝河的眼神在他身上只停留了半秒，就很快滑了过去，若无其事地关门，走到桌前坐下。 搞什么？不是放生了吗？怎么还会回来？而且人形居然不是秃的，这不科学吧？ 我那个。 白武吞吞吐吐的，虽然知道普通人类看不见自己，还是背过身去面朝壁角，这才顺畅说话。 虽然你给我乱起名撞了我。 蓝河缓缓转头看他对着墙壁说话： 你们丧门，不对，白门，未免也太自闭了吧。 白武丝毫不知道蓝河正在看他，继续发表宣言： 但是不撞我就得压死了，你那一句话更是在无意之间点醒了我，成就仙缘，这是我们白门难得的运气，现在我已经有了道行，白门知恩图报，我会报答你的。 哎，那倒也不必。蓝河没想到依萍这么讲礼貌，他看依萍身形一动要转头了，连忙把眼神挪开，假装在看窗外。白武松了口气，好了，虽然是无人能听到宣言，但他还是不太习惯看着人的眼睛说话。他甚至觉得站在墙角还不够有安全感，蹲了下来，埋头垂手，鼓起勇气道： 本仙家应该能保佑你发财。 蓝河无语。财神爷？这种事儿，自信点好吗？白武蹲在墙角抠墙灰，喃喃道： 所以我会经常来看你的，但要不要在你家住下做你的保家仙，我还要再想想呢。 我喜欢住院子里，你好像居无定所，工作不稳定，也买不起四合院哦。蓝河真的不知道说什么好，他心口一痛，这个刺猬本职工作不自信就算了，他的刺是专扎小透明的心吗？我是买不起四合院，但别忘了，动物世界还说刺猬的天敌是狐狸呢。想得美，上我公寓做保家仙，你想得美，知不知道？ 王茂因注意到了诗璇的情况，私底下找他聊了一下，如此才知道诗璇竟然是因为在游乐园拍摄那天见过脏东西受了惊。拍戏多年，王茂当然也听过一些类似的事，他当即就咨询了自己认识最迷信的人柳纯阳。柳纯阳在电话那头大笑： 哎呀，蓝河不是在你那儿吗？你找他不就好了？哎，我有个现成的例子给你参考，陈星宇的儿子之前也搂住蓝河，抱了几下就好了。哎呀，那一身的胆儿啊，啥都给镇住了。 王茂无语，别说，好像是有点道理。王茂抬头对诗璇提议：要不你和蓝河多亲近亲近，比如抱一下。不想诗璇脱口而出： 不好吧？ 王茂奇怪地道： 平时不是玩得挺近的吗？还是怕闹绯闻啊？ 哎呀，主要是你这个女主角状态要是不好，你说我们接下来拍摄怎么好得了啊？那至少还有半个多月呢。 诗璇也不好和王茂八卦什么，只含糊道： 玩得近也不能上去就抱啊。 其实他心里觉得也许这样真的可以，因为之前鬼打墙就是蓝河带他走出来的，而且蓝河的大胆不像那种鬼片里倒霉的傻大胆，比较像古代传说里那种一身正气鬼作祟都不管用的大胆。只是上次试图牵手而已，蓝河都快呕了，他哪里还好意思为难人家。 这么一说，你可以多去找张青佑、蓝河对词儿，或者这个索性找大家一块玩嘛，热热闹闹的说不定就没事了。 王茂说道： 这个实在不行呢，我给你批个假，你上哪儿去拜拜得了，比如觉慧寺。 诗璇说： 不好吧？ 王茂回复： 怎么？ 我小时候我妈请大师给我算过，说我没有佛缘。 王茂吐槽道： 哎呦，是那个大师不信佛吧？ 诗璇一时无言以对，倒也有些道理。他采纳了导演的建议，刚好今天收工早一点，就请几个比较熟悉的演员都到了蓝河房间聚会。 去我房间啊？ 哦，行啊，我那里方便。蓝河还不知道诗璇的主意啊，他只是琢磨着想找个机会给诗璇施个咒，驱一下晦气呢。一群人坐在蓝河这儿，他一个人住，房间里两张床，大家就坐着闲置那张床上玩牌。蓝河点了些水果外卖，洗洗给大家边玩边吃。 哎呀，我这里有个剧要上了，大家帮我转转成不成？ 张青佑说着，还抱拳拱了拱手。他正是事业上升期，这里剧拍着，那边有剧上映着，还都是男一号，让小透明们羡慕不已。像蓝河出道以来戏份最多的角色，就是柳纯阳戏里的反派，这是他辛辛苦苦死出来的。转发宣传不过举手之劳，众人立刻拿出手机随手支持了。蓝河当然也转了，聊表心意，他那微博粉丝还不是特别多，上去都是一堆堆育儿内容，孩子妈妈都跟他这微博评论区交流，对这微博的感情大概比他自个儿都深。 哇，这金门坎金门墩都给掏了。 剧组一位演员转完微博，看着手机忽然爆出来一句，张青又听得一头雾水。啊，什么门槛？还有人偷门槛的？谁家用金子做门槛啊？ 哎呦，不是普通门槛， 这是文物啊。 那演员说道。不是，那这文物到底什么来头啊？张青又有点摸不着头脑。我好像没听说过哪个皇帝用的门槛和门墩这么值钱。在京城这地方，你说是普通王公大臣用过的都不够有来头，到底都是古都了。那演员问道。 老北京有句顺口溜叫金门槛金门墩，机灵鬼透亮奔，有没有听过？ 多数人摇头。这里也没多少京城土著，只有诗璇一拍手道， 你单独说我一下没想起来，这我听过，但是不是听说早就下落不明了吗？ 他们解释了，不明就里的众人才知道，这四件说的就是京城什刹海周边的四件古物，机灵鬼和透亮奔都是护国寺的，指的是里头据说能带给人好运的胖娃娃像和透龙杯。 我是播客赵前景，网易云音乐，你想听的有声书都在这里。